朝鲜劳动党出版社新近创作并推出了鼓舞我国全体军民积极推动大规模端川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宣传画，让我们都参加端川水电站建设工程，以万里马速度推动端川水电站建设工程，在最短期间内加以完成等。